你都系做扮打落嚟，大佬你要跟剧本，你梗系话林郑月娥啦。 林郑月娥打得， 一般人都话佢打得噶啦。 今朝你成朝都话俾我知佢唔掂噶嘛。 你喂大佬啊，你系做扮扮打落噶。我同你好似做有剧本噶。我想你讲林郑月娥，你又督爆我，我梗系讲最打得嗰条曾伟雄啦，大佬。喂，你真系叻唔切啊？咁不如你嚟啦，我做扮打落啦。你问我嘢，我示范一次俾你睇下，林玉华。 好啊，咁你啊有冇人知道你系呢个有个公职叫做监警会嘅成员 咧？啊，呢个咧就系人都知嘅公职嚟噶嘛。但系呢样嘢就同我而家讲以下讲嘅嘢冇关 系， 系冇利益冲突， 冇利益冲突。OK， 嗱。你如果示威游行，大家最近睇到啲警察，即係前线警察執行職務嗰陣时呢，好有效率。 咁梗要听指挥官嘅指挥。 如果我哋用啲形容词就梗係唔好听㗎啦，啲警察就梗係唔想听啦，如狼似虎。手起刀落。喂，撳住人抹开眼镜噴胡椒噴霧又睇到。揞住人哋采访记者个镜头又睇到。拱到啲记者冇雷公咁远嘅又睇到。喂，但系示威者咧啊，走去开香槟就俾人拉，我谂你掟棉花糖都会拉你嘅。你试下林一华，你唔好搞啊！你七一上街，你唔好掟棉花糖，我拉你噶。 放纸飞机得唔得？ 都拉， 都拉啊！ 啊，好有效率嘅。 啊， 但系睇下咩人嘅啫。 而家连啊打鼓都话唔准，我都真系唔明。 嗱，我问你啊，咩叫做好打得咧？ 好打得。系咪嗰啲拳击比赛嗰啲啊？有埋嗰啲啊？有腰带？ 好打得咧，就唔会欺善怕恶嘅。而家摆明咧，林郑月娥欺善怕恶，大家都知噶啦。新界佬咧，第一佢有丁权有丁屋，佢起多半层咧可以特赦。城市嗰啲唔使谂啊。所以点解黎年咧走出嚟喝住咧？就咁嘅原因。嗱，连佢哋示威啊、抗议啊，同埋用暴力啊。对待公职人员呢，啲警察可以视若无睹嘅。只要做场大龙凤，俾电视机影到拆咗嚟黎智源个祠堂呢，咁就交个差俾林郑月娥。咁林郑月娥啊，佢嗰日走出嚟话我冇话同阿见过刘皇发。佢好叻㗎。 冇见过咁有冇通过电话。 係啦，林毓华开始聪明啦。我哋下一个问题问佢，而家学咗梁振英㗎嘛。佢准备做梁振英嘅二把手㗎嘛。佢话喂，佢话冇见过， 系 而家仲使见面嘅咩？ 吓， 发个轮啊，林毓华最 打个短信又得系嘛？ 啊， 同 阿 林电邮又得， 同阿发叔讲明啦，大家做一场大龙凤， 系 啊，你好我又好， 系 啊，喂，咁啊交差噶啦，当蛇咁啊，佢打话，跟住咧佢就承认佢有见过李兆光，责成李兆光咧，要责成警方咧。配合佢哋清拆荔枝园嘅行动，保护翻。 你讲清楚先，责成李兆光保安局局长啊？ 系啊， 喂，大家唔系同大家 你以为啊？喂，林郑月娥喺过去嗰几年， 系 喺现政府里边，佢当咗自己系政务司长噶啦，已经 咁劲噶。 啊，如果唔系，点解会冇人睬佢啫？喺佢同事冇人睬佢噶，所以而家你话揾个人做副政务司系好难噶。又听到话林郑做走夹唔头都唔好谂啊，梁振英嘅问题添啦。喂，嗱， 喂，点解啊？点解阿公公咁忍得咧？又真系 冇办法噶，欲在针 你自己坐正喎、啊，而家有人哋啊用你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职、那个职位吓、 啊。你仲有几多日？如果我系林郑就话林毓华、 啊， 你所谓几多日咧？你仲有 有冇40日啊？ 你暗春噶啊？喂，嗱，而家咧警方咧就好简单，我哋揾佢回应，揾 PPRB 警察、 就问一下点解？嗱、 嗯， 嗰日电视机系睇到乜都睇到噶啦。 嗯嗯 啊！嗰啲乡民如狼似虎，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 系 第二样嘢，打烂咗人哋块玻璃。 嗯，咁啊，系呢个外判商嘅， 仲唔拉人？ 嗯， 嗱，如果你第二个咧，就去你屋企拉你嘅咧，嗰啲 visa 嗰啲啊，阿黄杨达嗰啲坐咗监啦。 可能现场系咪因为冇嗰个闭路电视，佢哋唔识查噶？佢而家查案成日都系话去查闭路电视，搵嗰啲。 你啱做 PBRB 嚟噶。不如你做 PBRB， 你做警察公共 Wi-Fi 啦。 系 嗱，我哋揾到回应，咁你打个电话嚟回应得唔得咧？ 嗯， 打个电话嚟养咗成班人 PBRB 好多人嘅人强马壮、啊，喂，佢唔识讲嘢嘅，嗰班人，哑嘅，佢识得用纸回应啊， 系 啊，就而家回应咗啦，啊，就整咗个 fax 嚟俾你弹，其实唔好嘥纸啊，大佬，你嘥我啲纸啊。你整个 email 嚟咪得咯，再唔啱整个 SMS 咪搞掂，仲整张纸嚟，嗱就话咧排头，咩叫排头咧？

早晨，早晨， 同埋大班， 系你好。 听到你讲嗰个荔枝山庄咧，嗱，我睇到咧，有位立法会议员之前都有做相同质询嘅前几日，咁我其实我睇到咧，佢系违反几条法例嘅，系点解警方唔检控嘅咧？其实 冇嘢啦，咁人哋叫做乡下佬啊嘛，人哋叫新界乡绅啊嘛，你叫锄头。咩啊？坐头绅士啊嘛，大佬，仲有林郑月娥又喺林郑月娥咧喺界限街以南咧就打得，界限街以北咧就好唔打得。 哦，原来咁样， 即系界限街以南咧就打得，界限街以北就跪得。 啊，喂！如果嗰啲咩人肉阵啊、屎尿阵、啲拉布阵咧，如果嗰啲系郁文啊，你哋咧就一定会俾人捉回啲愤怒噶啦。 喂，仲揿住你，掹咗你眼镜落嚟喷你，大佬。 系啊， 就惊喷你，喷你唔死啊嘛！ 系啊，嗰啲片段睇到，喂，又有刑事恐吓，又有刑事毁坏，又有普通殴打。 咁啊，黄杨达都去坐监啦，长毛就嚟又去踎监啦。 系啊， 我觉得咧，阿曾处长有一个问题就系浪费警力啫，明知佢哋咁好倾、咁和睦啊，唔需要啦，派咁多人去啫。 喂，做大龙凤啊！如果唔系大红花 桥，哇，又孭晒嗰啲系真系又有成钢盔嗰啲咁啊，嗰啲 大红花桥人台人。林鄭要面噶嘛？咁你同佢做到大龍鳳，佢咪唔拆你啲丁屋咯？你明唔明啫？ 喂，大班，你有冇睇過啊？佢哋係咪啲外國領事嚟噶？日有刑事免起訴權噶？ 以前有噶，你記得以前九龍城寨啊、新界都有啲特權。你夠唔夠膽入圍村啊？搞嘢啊！我問你，你知唔知放喺過年咧放煙花噶？有冇拉過人咧？ 哦，有噶。喂，冇噶喎，幾時會拉人嘅？ 你試下喺。你嗱市区又梗有烟花放啦，每年年初二都放烟花噶啦。但你去新界咧，晚晚 bling bling 有冇拉人噶？你试下喺你条屋邨啦。你听你今年过年放下烟花，睇下拉唔拉你啊？大家利是啊，过年 啦， 啊， 博埋炮仗都唔拉啦。 唔系喺新界嚟讲，你唔系讲喺你住嗰条村啊？你唔好吓我啊！唔系我以为你放炮仗唔拉，点解我即刻肃然起敬？可能你系林郑啲亲戚，我点知啊？你又姓林嘅大佬，我好鬼惊噶。 咁你冇橋，喂，咁其實有咩方法咧？嗱，佢如果咁樣講，咪即係嗰啲， 咪好簡單噶啦，係人都知啊。我 啲民主派人士， 我都唔怕講啦。我就被人話我屋企有串劫 ，OK， 我又係嗰啲三層高啲樓，又係有半層天台屋。喂，我而家想去登記，我想知去邊度登記啫。第二樣嘢咧，就用呢樣嘢咧，就我嚟做政治打壓工具。你睇到嘅嗰日周一我嗱報紙影咗佢層樓出嚟，佢就個騎樓封個玻璃嘅。但系最好笑咧，全座大厦都系嘅。咁点解系要拉周一娥，唔拉楼上楼下一齐拉晒佢咧？ 因为其他啲唔系局长啊嘛。 咪就系咁啊，即系政治迫害咯。仲有睇下你咩局长啊 ？OK， 如果系梁振英嘅，就嚟有一做嗰啲就冇事。周一娥就嚟冇得捞啊嘛，咪恰你咯。所以呢个世界唔公平噶，林生。不如咁啊，你我问你啊，你系咪香港出世噶？ 我计啦。 咁你点解唔喺新界出世啊？嗱，一系就做李嘉诚个仔，一系做新界佬个仔，你两样都唔系，所以你咪蚀底咯。 拣嘅咩大班？你真系吓， 唔拣投错胎咯，冇听过咩事？以前你阿妈冇闹你，林毓华投错胎啊！多谢你啊，继续监察我哋，唔系我哋揾紧 PPRB， 揾紧个总警司啊！而家电话旁边有位黄太，黄太早晨， 黄太你好，早晨， 系你好， 系想讲啲咩啊？黄太， 系啊，早晨啊，咁嘅。关于呢即係新界嗰啲呢霸官地呢即係我知道呢其实呢佢哋呢嗰啲村民呢霸咗啲官地咁样啦咁政府即係唔去即係執法咁啦咁佢哋霸咗之后可能十几年啦廿几年又或者唔使十几廿年嘅即係几年呢咁跟住呢就搵个村长呢去证实佢。佢系喺度咧，就已经用咗嗰块地咧，十几廿年噶啦， 即系嗰个 好似话 逆转业权啊， 系啦系啦，即系好似话有啲咁嘅法例嘅， 有 村长去证实， 唔系村长即系你 已经系可以噶啦， 即系譬如如果你租咗层楼啊，譬如咁讲啊，你今日租咗层楼廿几年咧，嗰个业主都冇同你收过租，又冇出现嘅咧，你就可以申请咧攞咗嗰层楼噶啦。 不过你要证明你真系个个有交租啊。摆喺一个户口度。 但系你知唔知响新界嗰啲咁嘅官地，佢只要个村长去证实佢系就得啦。 村长系锄头绅士啊嘛，村长系系咁噶啦。不过你冇用啊！你我正话嗰个林生就如果投胎投咗新界咧，就有丁屋。不过如果你投胎都冇用嘅，你投咗啱胎都一女人就冇噶喎。

我当你一个月20,000租啊，十九年几多钱啊？ 咪差唔多400,000咯， 咪咯，咁一啲工厂嚟噶嘛，大佬系下米都好啊。 如果计埋息咧，就而家冇乜息啦。不过如果我哋买股票，可能买楼而家几千万噶啦。 你唔好话咩啦，叫阿林伟强拎400,000出嚟。 20年前啦，如果你攞20,000蚊去供楼，而家嗰层楼起码过千万。 啊！我唔使讲其他嘢啦，叫阿林伟强攞400,000出嚟，就系补偿，当然补偿。 咁又唔关， 你唔关得梁福如自己攞翻咧吓？ 唔关林伟强事喎，你唔好大家弄谂，你就踩佢先。 咁但系咧，林伟强出嚟讲嘢噶嘛，佢撑阿梁福如噶嘛，系咪啊？ 咁啊，乡下都讲。 你仗义背刀噶嘛？仗义背刀话每人攞200,000咯。 我佢哋大把嘅，唔使担心。 咁啊。我知佢哋大把， 多谢啊！ 都要有个公义嘅。 唔系，多谢电话，咁睇下警察可唔可以同我哋攞翻公道咯？电话旁边位听众赵先生，你好。 早晨，赵生。 哎呀，早晨啊，大班，哎，真系好彩揾到你咁样嘅。 揾我做咩？揾个又想揾我笨？ 惨啊！我 你精人出口啊，笨人出手，梗系想 咁样嘅。我哋咧几个村民咧，我咧就系飞源居民，就两年之前咧就买咗新界丁屋。 啊，阴公啊！我都知咩事 啦。搬咗入嚟住，咁自搬咗入嚟住之后咧，就开始有嘢发生。 就噩梦的开始。 有冇位泊车噶？ 唉，我咧系呢啲所谓有入契花园嘅地方嚟嘅，直情系咧自己亦都有车位有剩嘅。 但你入唔到去啊，条路唔俾你入啊，收埋路前啊。 我哋咧就已经咧不断系咁投诉，又就算最近嗰个审计报告咧，58号咧，我都写咗大段文章咧，就投诉翻上去俾佢哋审计处嗰度。佢审计处嗰个58号报告咧，就系、是、讲到呢个大堂荔枝山庄嗰件事，就系、是、case four， 即系第四单 case。 哇！你可以做 PAC 啊，你真系犀利啊！ 系啊，唔系我好惨啊，因为咧，我同我老婆两个咧四处奔走。嗱，下个礼拜咧29号咧，我哋咧就系、是、即系有几个人啦、啊。其他嗰三位咧都系原居民嚟嘅，其实根本不论原居民、非原居民，都系俾呢个丁屋政策里边咧系个苦主嚟嘅。咁、我哋约咗下个礼拜，29号咧就去立法局嗰度申诉部。 好啊，申诉部，你而家知唔知边个议员接见你哋啊？ 有几个啊？刘江华呢个梁耀忠，仲有。系，我都唔记得咗。 你系边个区嘅？你新界西系嘛？ 啊，我新界西嘅。咁咧、 你新界西点解揾阿刘光华咧？ 王发嗱，咁样讲。 你要揾翻个新界西嘅，你要揾阿谭耀宗啊。 系啊， 你点名啊？你有权点名噶。 请晒嘅其实。 唔系，你可以点名噶，你可以话我要见阿谭耀宗。 就答覆咗我咧，就暂时有4个。 哦，咁好，你有发叔喺度都好，发叔最大噶啦，新界王啦。 咪嗱， 咪咩事啊？俾你讲下咩事啊？真系唔知你咩事。 嗱，最主要就系、是、其实咧，而家讲到尾咧，就系、是、因为地政处行政失当，唔执法，所以导致咧，你都大家都成日都听到啊，啲路权啊，点解会俾人霸咧？根本咧，如果去地政处执法嘅话咧，就冇得霸路权嘅。因为咧，根据呢个第28章。土地条例佢有个条款咧，你无端端向一条行开嘅路，等个花槽啊、掘路啊、等起幅墙啊嗰啲，完全都可以根据28章即刻拆。嗱，而家佢响大堂呢个荔枝山庄，都系因为根据28章，佢28章里边咧就有两个 section 嘅，即系第一个 section 咧就 section 6。section 六咧就系、是、针对政府佢所谓嘅官地，而 section 11、12、13咧， 即系你嘅意思咧，嗱，不如咁啊，简单啲，咪听众唔知你噏乜，我帮你讲啦，嗱，我理解啊，我听咗少少啦，即系话你哋买咗你哋嘅丁屋啊，有个丁屋啦，即系有几间嘅，就有入契花园嘅，即系有围墙噶啦，咁入去嗰条路咧，而家就俾啲乡绅咧整咗啲花丛喺度阻住啲车入去，系咪咁嘅意思啊？ 有啲有，我嗰度咧就好彩冇，但系隔篱左右咧，好似元朗咧，就好似头先18乡嗰度咧，就好多咁嘅情形。 咁你车入唔到去啊嘛，除非你俾钱。 系啦，就然之后咧，有啲咧就要求要钱，有啲咧就即系其实佢都未必要钱。其实呢个引申埋一个问题咧，就系啲套丁嘅发展商问题。 佢想喺度起楼啊嘛， 误解咗嗰啲套丁咧，就以为系合法嘅，其实套丁咧。是有问题，是违反了的。 即是买个丁权回来走去起丁屋卖给你啲傻佬咯，你啲城市人咯。 佢仲有一样嘢呢，就是 而家好多时就係话啲高官问责制架空公务员啦。嗱呢个套丁同埋呢个阻塞通道呢就係、是、架空公务员嘅一个好好罪证啦。点解我咁讲呢，嗱喺2004年之前所有丁屋嘅建屋牌呢都有規矩寫到清清楚楚，在你間屋裏，在你間屋的外圍呢必定是有一個 EVA、即是這個叫做緊急車輛通道的，必定是要有一個這樣的。但是在2004年呢他呢就出了一個法例，這個是法例來的，是 regulation 來的，就在、這個建築物條例 123F關於規劃嗰嗰個， 哇！你做咗好多功課啊，不如咁啦，你喂，不如咁啊，嗱，你咁啦，你下個禮拜見完立， 你細心聽埋我， 唔係唔係，因為點解咧？不如咁啊，嗱，你下個禮拜見完立法會之後， 嗯， 睇下嗰幾位議員大老爺， 嗯， 點樣同你跟進？ 唔係啊 ，EVA 嗰個問題好慘啊，就係、是、佢 EVA 咧就出咗一個響2004年出咗呢個法例之後咧，就竟然咧就接住咧就即刻出一個叫做。內部指引，這個指引呢就是指引給了這些這樣的地政啊和消防處呢就將那些 EVA 呢全部豁免了、是不需要豁免的， 即是有豁免權咯， 有些 EVA 呢就可以擠多間屋下去， 他有豁免權咯， 而有些 EVA 呢就不需 要、這些我很清楚啦，這些就叫做典型的官商勾結、okay? 沒錯沒錯， 但你去見完立法會員之後呢看有冇料到啊？ 嗯、 如果冇料到咧， 我因为我大班，你谂下，我既然啊， 喂，我要听新闻啊，唔好意思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夏吉利话。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在任的7年值得很高的评分，又赞扬曾荫权的工作和处事办法。夏嘉莉又寄予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广泛咨询市民和立法会的意见。夏嘉莉在商台节目中说，政府过去在推出政策的时候曾经因应行政会议成员和市民的意见而作出修订，若果因而被指是弱势政府，是对政府的不公道。他又说，政府施政被批评的时候，行会成员亦都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可能因为环境的转变、解释不足够等等的原因，令到政策不为市民接受，认为政府有进步的空间。11名的露宿者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向食环处处长索偿。露宿者指在今年2月食环处的人员清洗街道的时候，未经通知就拿了露宿者的衣物和证件等等的个人物品，各人索偿由3000去到10000多元。露宿者又说食环处是有意针对，认为露宿者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小额钱债审裁处今日会开结审理。澳门法院驳回商人刘联雄要求撤销起诉的申请，是起诉刘联雄行贿和洗黑钱的罪名，案件将会移交澳门初级法院处理。华人置业主席兼行政总裁刘联雄早前卷入澳门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的贪污案件，华智在昨晚发出通告，只接获刘联雄的通知，澳门刑事起诉法庭在预审过程驳回刘联雄话证据不足和要求撤销起诉的申请，而法院亦都正式受理检察院控告刘联雄行贿和洗黑钱，案件将会移交澳门初级法院审理。而受到事件影响，今日朝豪早华人置业就暂停股份买卖，停牌之前报9.82。曾经调查陈水扁枪击案的美国著名华裔鉴证专家李昌玉说，重庆市公安在2月初曾经邀请他分析一个血液样本，但就没有透露身份，他怀疑同英国商人海伍德在当地被杀的案件有关。李昌玉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说，重庆市公安当时并没有直接要求他协助追查海伍德的命案，只是跟他说血液样本是来自一名死于饮酒的人，希望他鉴定血液是不是含有药物和毒品。李昌玉又说，跟他相识多年的黄立军，重庆市副市长黄立军后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他未收到血液样本。

早晨大班， 系你好你好 你哋好 你好你好， 多谢你帮我哋剪彩啊！喂，王 Sir， 嗱，好简单就两句讲完噶啦，即系荔枝园嗰度咧，大家喺电视都睇到啦，当日去拆呢个荔枝园嘅时候咧，啲居民系有抗议行动嘅， 第一天 吓，亦都比较激动嘅。货车有小型客货车个玻璃咧就俾人打烂咗嘅，咁我哋就关心，即系市民亦都关心啦。啊，即系都隔咗几日咧，就见唔到警察好似有去拉人，咁就好想知道究竟系咪警务条例同呢个犬建条例都一样嘅，新界一套市区一套啫。往常可唔可以令我哋释疑咧？ 多谢你大班， 唔好客气。 我哋警方立场咧，依法办事。 即系新界香港九龙一条例， 冇错。 大行街以不以立都一样， 查进度过又唔方便经啦。但系我哋已经立咗案， 系立咗案啦， 都由重案组进行调查。 嗯， 咁啊，所以大家市民放心。嗯、 好啦，咁我 唔系因为乜嘢环境、乜嘢背景、乜嘢情况而立唔立案嘅，总之有人犯法，我哋一定依法办事，立案调查。 王 Sir， 最近咧，你好多啲犯罪咧，都系靠嗰个系啲闭路电视影到，会唔会因为荔枝删咗佢哋悭皮啊，冇装啲闭路电视，所以办起案嘅时候都有啲阻滞嘅啫 吓？系、哎、林毓华，多谢你啊，你好有侦探头脑啊， 睇尸嘅世界多。 地方我哋尽量利用所有嘅资源啊，或者可以警方得到的資料去調查工作啦。他如果原本的地方有某種資源的東西，我們覺得可以幫助調查，我們都會向擁有人啊，或者主持人啊，希望他們盡力協助，我們可以盡快破案啦。 因为最近我见到咧，你哋有啲嘅系风化案咧，就因为咧，哇，原来嗰个高清嘅闭路电视可以同你哋揾到嗰个疑犯啊，真系精彩 的。林德华，你讲完啦，嘥唔好又嘥时间啊！我而家往常正话讲嗰几句嘢咧，我哋就放心啦。 系， 即系我哋作为市民，拭目以待，即系我哋忍耐下，好快咧，将啲犯法嘅人咧就绳之于法嘅，啱唔啱啊？就 总 之冇 大 细超啊，即系新界香港九龙一条例。 依法办事吓，立咗案啦。 多谢你啊，王 Sir 啊， 多谢。 咁另外电话旁边咧就有领汇嘅传讯总监，嗱、這个亦都要申报，呢、這个亦都系老友记，兼夹系我哋电台其中一个节目主持人。龙凤大茶楼，礼拜六就可以听到把声噶啦。啊，咁啊潘启迪嘅，喂潘启迪而家唔系礼拜六啊，所以咧就系、是、分开啲身份啦，公还公司还私嗱。喂，问你一个问题啫，嗱，你唔关你事嘅，我哋挺你啊，你挺电话啫，你唔系特登咁迟打嚟嘅。我亦都希望咧，你嘅回应好简单、好快脆，就唔使攞咗梁思浩啲时间。喂，想问下你啊，领汇啦，大家都知啊，领汇咧就即系加租嗰啲，我哋今日唔好讲啦，即系领汇就翻新晒商场啊，即系喺个硬件嗰方面咧。好多人都覺得係比以前進步，比以前咧現代化服務係好嘅。嗱，其他嗰啲軟件就唔講，慢慢同你算帳。 講硬件而家嚇， 點解有電梯一條主要通道嘅行人電梯壞咗三個月啊，先整得好咧？咁我知道好似話而家整翻啦，但都停咗三個月嘅喎，點解咧？ 第一就咧整翻噶啦，即係5月19日已經用翻照常運作噶啦。 但之前壞咗幾耐咧？ 就係、是、第二樣嘢就咧、是，即係我哋開始修理咧嚇，就係、是、3月30日，係啊，我哋係平日嘅檢查到咧，發覺咧有六個梯級咧係攣曲咗啊，咁咧就所以嗰、那個電梯公司就要即刻去停止佢，為咗安全嘅考慮啦。咁啊，因為要訂啲零件咧，而家我諗如果你哋有啲係舊 lift 嘅，你都知啦，即係佢要去原廠嗰度嚇度身訂做啊，咁咧啲按住啲梯級嗰啲大細嘅咁嚟訂做，咁原本嗰、那個維修公司或者一個零件公司俾我哋嘅日子係6月頭嘅，咁所以正話你講個6月頭嗰個查詢咧，就係、是、報紙係5月頭嗰陣時問我哋就話6月頭啦咁，其實就已經提早完成咗，因為我哋不斷去追佢，不斷去爭取啦。 唔係，但係 K T 啊，因為點解咧親疏有別啊？ 唔係，你俾我講埋。 唔係，我最驚人哋以為我放生你啊！我想買啲整兩個月。

礼拜一、礼拜二、四日唔做高石家， 系 啊，顺便休息下，因为而家都 你啲声好差，你唔该疗养下你嘅声带，真系。 我唔系我吓亲啊！ 吓亲啊！ 我吓亲，我俾罗发招翻吓亲，吓到出唔到声。咁啊，听日咧嘅呢个节目咧就会有阿林旭华同阿吴志深主持嘅。 我哋旧拍档嚟噶啦吓， 旧拍档风波 老 拍档 系。 嗱，另外一单嘢我哋要讲嘅咧，我可能真系要攞啲梁思豪嗰个时间啊，一阵我话应该留低喺度啦。因为咧报纸既然喺港文版登咗出嚟咧，我哋唔可以视若无睹嘅。就讲到数码广播劳资纠纷。主持梁安琪呢就走去劳工处投诉。咁相呢个香港电台呢好嘢唔会同我哋讲㗎，衰嘢呢就全千里嘅。咁所以呢我哋亦都作为我真係阴公，我以前做节目主持人呢就唔使理呢啲嘢。 而家要台长嘛， 又 负责行嘛，又吓 嘅嘢呢一定要回应嘅。唔可以当睇唔到嘅。我有情商嘅思豪俾唔俾我留低啦。咁林毓华啦，我唔喺度呢，唔该你听日。 是 打醒十二个精神做好啲节目。 我头先要问 KT， 你唔俾我问嘅，咁究竟呢个同一个型号嘅行嘅电梯喺领汇商有几多个数字真系 吓。咁你唔可以拆另外，佢根本冇晒零件啊！你唔可以拆另外一条电梯要俾嗰度用噶嘛？ 唔系佢，我意思系话嗱，如果呢一个型号呢间公司系有问题咧，即系话其他啲柜台又同样话，喂，我个梯级又冇人等，又等几廿日， 所以啊，几次答咗你噶，佢话如果系咁麻烦咧，佢哋要考虑买定啲零件摆喺度啊。 但系唔应该佢买噶嘛，系间厂应该提供噶嘛。 喂，大佬林旭华，你架车老爷车冇零件咁点算咧？拜拜，我就星期三再见。林旭华，听日见。 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咋，系唔系啊？ 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小学毕业啦，今个暑假一定要充满笑声，一定要 upgrade 自己做中学生。 由全新天地协办 City Walk Crossover 星空再遇铁达尼，永不放弃同学仔2012喺今个暑假正式启动啦！ 我报咗名啦，你呢？ 我麦 Sir 麦润秀会陪住各位小六嘅同学为星中增值。 各位应届小六嘅同学仔，请即登入 ngua.hk 或亲临全新天地索取表格，快啲报名啦！ 永不放弃同学仔2012主办机构数码电台，协办机构全新天地，上课场地提供数码港。 预防中暑要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如果要在户外活动或工作，最好戴阔边帽，穿浅色通爽的衣物，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要充分饮水，但要避免饮含咖啡因或酒精的饮品。如果不舒服，好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可致电卫生署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 大家真风骚。 早晨啊！全香港的听众、全球华人的听众和全中国的听众，早晨咁啊！今日早晨吓咁啊！我嘅老板啊吓，郑经翰 做老板好惨， 我知。 喂， 我都做老板， 我都 知道做老板惨啦。 又压咗呢啲时间啦，你又唔好有阴谋论啦。而家以为我咧 大班真风骚咧， 我最惊你又有阴谋论咧。 冇， 话我咧想 cut 你时间。 唔会。我话俾你听，我好得好得意嘅啦，我同我老板啦，应该咁样讲啦，咁你有几个身份啦，咁而家坐喺度咧就是拍档嚟嘅啫，我永远觉得人好公道嘅，系咪好公好平等噶？ 借呢个平台，因为咧嗱，正话咧就因为太多电话咧，我哋冇时间回应一样嘢。 嗱，我觉得作为一个传媒机构咧，就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嘅。 咁使唔使我帮你踢咗单新闻？ 因为个电台咧就属于公众嘅，咁而我哋有一单咧所谓劳资纠纷，所谓 劳资纠纷， 要豁一豁佢噶，系冇呢个纠纷存在噶。咁就上咗港文版，本来一路都喺娱乐版啊都有嘅。咁既然上咗港文版，跟住香港电台咧，今朝嗰个晨光第一线个鹌鹑咧。啊！呢、這个程振鹏咧，人哋报纸登乜，佢又讲乜，又唔去查证， 佢可以打俾你噶。其实 系啊，我哋试过啦。以前港台有劳资纠纷嘅时候，我打俾邵龙线， 系 直情喺呢个台度回应，喺商台 嗱。OK， 咁、啊、佢可以揾到我， 佢揾到你， 就 冇 人人云亦云啊！啲人立心不长， 嗯 okay、 同行如敌国冇所谓，食得咸鱼抵得渴。即系我哋有啲咩， 你要预咗噶， 系啊，有啲好消息咧，就丑。丑事啊传千里， 等于我做娱乐圈咁耐吓，大班吓。 我唔系嘅，最丑系个圈。 我惯咗噶啦，背脊全部系字，我惯噶啦。 唔紧要，咁我而家终于发现咧，原来做我以前咧做电台，做电台节目主持人，好似你咁咧、就乜都唔使理嘅，拍下 pat pat 走人。而家 咧咩都要理噶呢度吓 ，OK。 而家要处理埋呢啲咁嘅鸡毛蒜皮嘅嘢，不过上得明报嘅。港文版仲都几主要噶，好多谢佢啊！又登咗我张相出嚟， 几靓仔啊！ 又有数码广播， 啊， 几好啊！咁我当宣传嘅，但系都要回应。嗱，我哋讲过啦， 好啦，咁啊，令到呢只听众咧就更加清楚明白啊嘛，就系、是、我哋 咧 即系做 呢 做广播。 你嗰个病，我本来想叫阿陈燕行读，点解你读咧？系， 我惊阿行姐读，读到十点半都未读完 啲 新闻啊！ 我想同阿行姐做节目啊！点知我成日都想留喺度同佢做节目，佢点知见到我咧走夹唔 头？系啊，唔系佢惊啊！ 佢惊乜嘢？ 你个气势大啊！你明唔明啊？ 哦，唔系惊多手， 唔系，绝对唔系。佢惊你个气势，你个气势好强啊！ 因为你知啊，你哋啲，你哋成日讲埋啲咁嘅黄色笑话，唔系惊手多。 唔系嗱，佢自己入嚟啦。 大班早晨， 即系送上门， 送上门啊！嗱，自己 上门， 自己入嚟、 哎。对住大班，梗系要送上门啦、啊，唔叫都即刻到啊！ 唔系、啊，好似叫先到。 因为其实咧，头先咧，我谂住你哋有啲好正经嘅嘢要讲， 系正经 嘅。咁我惊我喺度就搞到唔正经啊！ 我哋唔正 佢个人根本唔正经 嘅，唔正经 嘅。系啊，我惊会搞到咁样。 我 点解 送上门、啊？好大镬、啊！唉、哎，唔好讲笑啦，继续。 你睇下佢个样，睇下个身形，知佢唔正经啦。生出嚟又唔正经啦。OK， 咁啊，咁啊，讲讲咧就明报啊，今日咧就港文版里边咧就有一单咧，关于我哋啊即系数码广播嘅劳资纠纷。咁啊，根据明报讲啦，咁啊就要讲咧就系咧，明报咧就话咧即系传出啊，即系同主持人咧就意见不合嘅香港数码广播咧就闹出呢个劳资纠纷。咁啊，该台嘅主持咧。梁安琪不满啊，佢嘅主持工作咧，由当初承诺数万元月薪咧，就按呢个咧就系节目嘅资薪咧，就变为长散工。咁啊，月中咧就更不获啊，被安排工作。所以今日咧，佢就会去到劳工处投诉。郑经汉先生，你有什么回应？因为点解咧？你就系数码广播嘅龙头吓。 咁我而家以咧数码广播台长身份啊，正式作出一个官方回应。所谓官方回应，即系 official reply 啊。嗱，呢个就唔系咩劳资纠纷嘅。嗱，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嗱，我哋作为一个新嘅电台咧，有好多嘢咧都系。试啊， 试 即系 试验 同埋磨合嘅阶段，亦都系要学习。 系 老实讲，做电台我做咗好多年，做传媒管理亦都做咗好多年，但系从来冇管过一个电台， 成个台啦吓咁多嘢， 从来冇管过电台，因为我去电台通常系开麦嘅， 系 即 系 好似行姐咁咯，嘻哈哈咁啊搞掂， 咁佢收你钱噶啦，系嗱佢系收你钱。 咁个问题就系话咧，嗱咁啊而家要管一个电台咧，嗱尤其是我哋有七条频道， 嗯。 咁我哋要将啲节目咧，要编排一个最好嘅节目，保证最好嘅质素，俾我哋啲听众。嗱，过去一直以嚟咧，我哋都喺个试播嘅阶段，我一路都未开咪嘅，终于挺到5月15号开咪啦，咁就一个新嘅里程碑。咁啊，真真正正打真军， 系 即系理真噶啦， 要出嚟即系打仗 啦。咁所以喺过去嗰几个月试过啲节目。如果質素唔好，或者又唔符合聽眾嘅要求，或者口味，或者時段唔適合，我哋就一定要作出調動嘅。呢、這個就係為咗電台最大嘅利益，亦都係照顧到聽眾嘅需要。嗱、咁所以有好多嘅編排咧係亂嘅。 我同意是亂的、 嗯、 一改就是亂的了。 即叫做即是耐不耐都要改一次、啊、但是改 但我們不是耐不耐，我們還未開始、嗯、我們在試驗階段嘛。咁所以呢就好多听众呢，听众口味就一定唔同嘅。因为我哋呢个叫大众传媒 ,broadcaster 啦，即係我哋唔系网台嚟㗎嘛，唔系照顾小众嘅利益嗰、嗯那个利益㗎嘛。咁问题就有啲节目呢，有听众话冇啊，我听咗几个月几好啊咁。 嗯， 係其实我俾得佢开咪请得佢返。 你梗系觉得佢好。 一定系觉得佢好嘅。咁但系做咗出嚟个节目，喂，吸引唔到大多数听众嘅支持呢？ 佢少数人觉得佢 一定会好嘅。如果一个都话唔好，即系我失职嘅，我做咩请佢翻嚟啫？咁、 嗯、 所以一定唔会入错货嘅。 不 过问题就未必啱货，即系好似个 supermarket 咁，又唔同嘅货架噶嘛、 嗯。 啊，买豉油就买豉油， 嗯、 啊，买纸巾就买纸巾，你唔可以捞乱啲嘢噶嘛。咁所以嗰个编排咗咧，系的而且确系得失咗一啲主持人。 嗯， 亦都可能得失咗一啲听众，所以琴日咧喺呢个 Facebook 上边咧，亦都有啲听众写封信俾我，话呢个节目好，嗰、那个节目好，呢、這个节目唔好掉，嗰、那个节目唔好掉，呢、這个主持人又好，唔系我哋全部都接受听众意 见， 但 系 我哋始终咧， 嗯， 都系要就住资源啊嘅分配，点、嗯、样可以安排到最好啲节目俾啲听众，而吸引到听众，自然吸引到广告商噶。 嗯， 如果唔系，我哋就冇钱出粮噶啦。 系啊系啊，我哋要吸引多啲广告商，即系落广告。 先就住呢单 嗱，我逐个问。咁、啊、你有冇嗱？我真系咧，话俾你听，我用翻呢个平时喺电视嗰啲主持嘅身份， 我得噶啦。 我质你啊，即系嗱，郑经翰先生， 真得劲啲。 系郑经翰先生 咧，就陈彦恒加入。 陈彦恒质你就你好麻烦噶啦，话俾你听。佢唔系用个口质你，话俾你听，你啊弊啊你。 你唔好讲埋衰嘢。OK， 我不嬲都系讲衰嘢嘅。OK， 佢做我女嗰时咪细嘅， 做你个孙啊。OK， 嗱。郑经翰先生，根据咧就是、明报所讲啊，咁你有冇欠呢个咧就叫梁安琪嘅人工先？ 嗱，你又嗱，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咧，又要质下你啊！我将报纸讲埋冇啊，梁安琪话冇啊。 咁我咪问翻你啫嘛，由你自己亲口答。因为我哋而家咧公平、公正、公开咧，就永远都系靠嗰个人自己答翻。 嗱、哦，其实咧有啲传媒咧，我又唔好讲边个啦，立心不良。 嗯， 即系所谓丑事传千里。当个记者打电话嚟嗰阵时咧，其实问咗几样嘢咧，我都知道佢有备而嚟，亦都来意不善。 嗯， 第一，除咗梁安琪呢个，只不过系又系摆佢上台嘅。啊，梁安琪想曝光佢，成全佢、嗯，但系咧佢就另有用心嘅呢啲传媒。第一就问：喂，呢、這个电台可以同好多节目主持人好多纠纷咁。 嗯， 你个电台系咪听人讲话欠薪？啊！你个电台仲有、个 Android 嗰个 Apps 上唔到、啊， 你逐样解释咧？ 唔系啊，即系、话俾我讲咗个立心不良。 嗯 ，OK， 即系摆梁安琪咧就摆我上台，佢就抽啊梁安琪水嘅。如果唔系梁安琪呢件事，点、值得摆喺明报？而家系香港嘅宪报， 系 摆第几版 A4 版 ？A4 摆喺社评嘅下边。喂，大佬呢啲呢个处理系？夸大咗嘅，不过唔紧要，我多谢佢。对我嚟讲咧，做咁多年传媒咧，我哋相信一样嘢咧 ，no news is bad news， 系冇人提啊，惨啦！ 任何新闻我都多谢佢关照，但系立心不良，我要指出嘅。 嗯， 啊，亦都将呢单新闻扩大咗，但我唔介意，我解释咯。 逐个答我问题咧， 梁安琪。包括梁安琪同埋我哋好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唔系就唔会有个叫复仇者联盟咧、都系俾电台封咪或者失业，即系唔系失业，意思系离开电台，冇办法翻翻去电台做嘅。包括你都系， 我冇失业噶， 我真系炒鱿鱼。OK， 我系俾 人封咪，我都系俾人炒鱿鱼。 通常叻人都会得到一啲遭遇。 我咧就将所有嗰啲电台过去俾人炒鱿鱼啊，或者永不录用啊，封咪多年啊，嗰啲人全部我都俾机会佢哋。 嗯，再次， 因为我觉得佢哋全部都系出色嘅节目主持人。 嗯， 包括梁安琪在内。 系， 如果唔系佢唔会做到新城电台嘅台长啊嘛。 嗯， 啱啊，又唔会叫做咩摇滚天使啊嘛，啱啊。嗱，我请佢翻嚟咧，其实是一个好大胆嘅尝试嚟嘅。我本来想问佢，从来未做过嘅，我想揾佢翻嚟做论政节目嘅，封烟节目嘅。 哦，即系俾佢做啲谈政治嘅节目。 系啦，嘅主持人点解咧？ 唔系做翻佢之前嗰啲。当 我提佢呢个名字出嚟俾我啲同事嘅时候咧，个个都拗晒头。咁我就提醒佢哋， 梁安琪第一个资深嘅播音员， 嗯， 第二最紧要好多人唔记得咗佢，佢做个区议员嘅， 嗯， 不过上一次选举，前一次选举输咗，今次区议会选举佢冇准备，佢冇选到。嗱，如果一个做个区议员都叫从个政嘅人咧，我觉得我依又有播音经验，我又需要一个咁嘅节目主持人，我梗系揾佢啦，有个新嘅尝试。嗱，本来嘅构思咧，佢系会喺大家台。五点到八点一个论证嘅节目， 嗯，系咪即系十级自由风啊？ 唔系，十级自由风系第一台， 系 OK。嗱，呢个未到十级自由风，我讲个原意啊，嗰时未啊， 嗯， 嗱，第原意第一台有全部都系 talk show 嚟嘅， 系 全部都系封烟系讲政治嘅。第二台叫大家台就你哋节目， 系啦， 再加一个五点到八点咧，系同我哋意见唔同嘅节目，系比较。亲建制嘅， 嗯， 就预备咧揾啲建制派人嚟咧啊主持呢个节目嘅，就揾阿梁安琪咧去做 anchor 嘅， 嗯， 做节目主持人，呢、這个就系构思嚟嘅。 咁但系后期， 但后期我哋一路都未开到二台， 嗯， 我哋而家二台系废咗噶嘛，即系难听讲，即系其实播音， 哎呀唔系噶， 我哋将二台所有最好嘅节目咧 浓缩咗， 就将最好嘅节目摆咗一台， 系， 咁、嗯、变咗咧。阿梁安琪英雄无用武之地。 嗯， 嗱好啦，第一我系俾个 offer letter， 咩叫 offer letter 咧？即系话我准备一个意向书。 嗯， 啊，咁其他细节唔好讲啦，因为佢话佢告我哋啦，唔去法庭见咯。嗯、但系最重要一样嘢，我请佢翻嚟唔系做十级自由风。 嗯， 更加唔系做风波女茶杯。 嗯， 嗱、啊、佢就话咁你有十级自由风。你有风波你茶杯点解唔俾我做主持人呢？ 嗯， 嗱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啦，我讲嘢咧就好直嘅， 嗯， 啊我又唔讲衰嘢，衰嘢留翻你两个讲，即系你哋话啊整到整糖水喺个地下度照下嗰啲我唔讲啊，照下镜得啦 ，OK， 照下镜得啦，你梁安琪未做过呢一个出色嘅播音员， 嗯， 我绝对承认，如果唔系我唔会请你啦，但你未做过论证节目啊嘛， 嗯， 你点可以做风波你茶杯？林毓华、郑京翰、 梁文道、黄毓民、蔡东豪、李鹏飞、吴志森、周融、黄杨， 唔好讲黄杨达，黄杨达未做过， 系未做过，系咪？ 黄毓民都未做过，讲风波女茶杯，你大家听众佢嘅 fans 不停喺个 Facebook 嗰度烦我哋，唔紧要，不停喺度支持佢做势，苦心自问，梁安琪喺呢个阶段。可唔可以担任风波女茶杯嘅节目主持人呢？ 嗯， 答案好清楚嘅 ，No，I'm sorry，No，not yet，OK，、okay? 未到，因为梁安琪中意讲英文， 系， 如果唔系唔明噶， 系 ，You are not there yet，I'm sorry，、嗯、啊 ，but sometime，someday you may able to do， 或者有天啦、啊okay? 或者有天啦、啊、人人可能即系有一天， 俾我训练下咪得咯 ，OK， 第二呢一、這个十级自由风咧，因为我想训练佢啊，我咪安排佢。去做呢啲节目咯， 嗯， 系讲明系断件计嘅， 嗯， 铺铺清嘅， 嗯 ，OK， 咁量就出足噶啦，啊，而家个好好嘅人工，咁啊训练佢啦，佢做得几好，嗱，我又要讲， 嗯， 但系又系咪去到郑家富， 系 邝明轩，嗱，邝明轩系新人嚟嘅， 嗯， 啊，但系佢做得好好，佢个角色突出咗，佢有个 character 出咗嚟，黄伟文。咁又照下个镜啦，又请你啲 fans， 你啲听众评下你，佢系咪又可以做呢个十级自由风嘅一个角色咧？ 嗯， 嗱，咁我哋安排咗啲节目之后咧，我都未得闲通知佢，佢嗰日翻嚟咧就做礼拜嘅节目，我哋嗰日礼拜咧就开记者会， 系啊系啊， 呢、這个叫冤家路窄、嗯。其实我谂住开完记者会咧，我系留喺度揾佢倾偈嘅，点知咧 ，I am busy 。Call me tomorrow，OK？、Okay? 嗱，大佬， 唔系当时我都喺度，我喺房里边， 我想叫佢坐低倾，想有啲 offer 俾佢嘅，我就想话嗱，暂、嗯、时我哋个台咧未有我构思俾你做主持嗰节目， 嗯嗯、 但系十级自由风咧都可以揾你做提供，如有需要，佢、嗯、俾个机会讲啊，拂袖而去， 嗯、 跟住上网话我无良雇主，跟住而家去打官司。 嗯 喂，见个鬼都怕黑啦！ 嗯， 喂，呢、這个问题系你个 EQ 有问题。 嗱，我就咧就 hold 住翻个节目 咗啦。 嗱，回应咗咧就阿郑大巴咧就回应咗啦，即系今朝明报嘅一个即系新闻啦。我都想咧即系就住阿陈燕恒坐喺度咧。嗱、 嗯嗯， 你而家系唔系节目主持人身份、 嗯嗯？ 你用咗 DBC 长散工嘅身份 ，OK， 系 啦，咁啊陈燕恒，我就问下你啦，咁啊阿行姐，咁你诶喺 DBC 里边咧就即系担当一个长散工啦，即系终于断件计啦，嗱你就系断件计嘅，郑经汉先生咁耐有冇欠过你人工？ 冇、啊。 嗱 ，OK， 分分钟有得添，唔、啊、好意思， 你又想，你又想， 我一啲会计部 check 一 check 数啊， 你又死啊， 讲到我秘密出嚟，唔好意思啊， 而家咧， 你自己个人又有得， 而家咧有啲听众咧，有几个佢啲 fans 啦，即系我都尊重咁、嗯，每个人都有自己 fans 嘅，一个叫张永坤啦、 嗯， 啊，一个叫 Danny O 啦。啊，仲有仲有个叫做咩噶？佢好多 fans 噶，即系佢系一个受欢迎嘅人，卫斯理啦咁、啊，呢啲就经常咧啊上我哋嘅 Facebook 咧啊为安琪请命，为天使打抱、不平， 为天使打仗啦吓、啊， 就话点解你唔打话俾安琪啊咁？当佢去到嗱，你都记得啦，我之前都有个纠纷嘅，就嗰个叫做美景双辉吓，一个叫做陈景辉。一个叫林辉，嗱，琴日林辉都系一周刊写咗篇访问都做咗一啲回应啦。嗱、我当时系同佢哋坐埋一齐讨论呢个问题嘅。梁安琪，我梗系唔惊啦。如果郑经汉惊同梁安琪对话嘅呢个天方夜谭。嗱、我点解 似你嘅性格？ 我 点 解 你都 唔 惊？ 选择同佢对质咧？因为佢单方面采取咗法律行动嘛，嗱、我会俾啲法律意见佢，虽然佢读 law 噶，佢成日标榜自己读 law 噶，我读 law 噶，我就唔系读 law 嘅、我 系 工程师嚟嘅， 系、 我系一个资深嘅工程师，工程师嘅训练咧就讲逻辑嘅，如果你单方面采取咗法律行动，我如果而家揾佢嚟讲咧，分分钟我又拗赢佢，咁对佢个 case 咧。就是不利的、你明白吗、即是不想啊 是 保持中立保持公道、是不需要的我现在答复了几位听众、第二关于 Danny O 问到的问题呢亦都很简单啊都将来在法庭呢会交代的、亦都可以安琪 Angel 咁鍾意将啲嘢公开的我就唔可以公开的、因为所有合约又好信件又好呢是属于私人要尊重私人的。如果是当事人他不介意他咪 post 那份所谓 offer letter 上 Facebook 咯、等那些我们的听众包罗万有不要说律师、大律师资深大律师法律教授都听我们的节目。等他们要评下你可能给一些 free advice 咯、OK?所以我喺呢度我就唔会回应嘅。 嗱，就咧呢个咧就新闻前咧，仲有咧几分钟咧，都想问埋咧，即系咧郑大班啊呢个问题啊嘛。今日早上咧就系咧香港电台咧嘅陈振柏嗰个问题，系啦，你答埋晒。 可能要留喺度耐啲添。唔好意思啊，大家依下、因为我可以白依下，我可以撩下抽下啊啊陈志 咁又唔使 噶。 你而家系 做老板嗰时，做老板做节目主持人。 你而家 OK， 你而家坐翻低呢个咧系你今朝早上你要回应翻明报啊。 唔系，仲有一样嘢，我 Danny O 都有问。问题，佢话咧，佢都好公道啊 ，Danny 系一个好公道嘅人嚟嘅，因为我都同记者讲咗，其中都有一个问题存在嘅，主持论证节目咧，因为梁安琪亲口同我讲咧，佢系有意思参选今届嘅立法会嘅，但当我知道如果有意思参选嘅时候咧，我就唔可以俾佢做节目嘅，咁当然佢可以即刻同我拗嘅， 系 郑家富、黄毓民啊，嗰啲唔系立法会议员咩？嗱，我可以同你讲。郑家富已经在当日记者会都交代得很清楚他来做我们这个节目他下一届是不会选的。黄毓民就是一个嘉宾的身份。OK， 所有立法会议员我们都可以请他做嘉宾。如果梁安琪第日选到做立法会议员 都可以请 他都可以 DBC 做嘉宾。 都可能找他负气的嘛亦都可能求助于他的嘛。我恭喜他我希望他选到啊他是一个挺好的立法会议员的。因为他会搞到立法会气氛好。又会好多笑话亦都呢搞到呢立法会好烦我觉得啲人係应该做立法会员㗎 ,ok? 咁所以呢喺呢个时候呢如果佢有咁嘅决定呢或者佢有咁嘅意图呢意向呢我係唔适宜俾佢做节目主持。 明 除非佢话我一定唔选。 唔选啦、啊。 嗱黄杨达都系㗎。 嗱 我唔会请黄杨达做呢个节目主持㗎。 係。 因为佢已经话有个意向呢准备在九龙东出选的即是我们很公平的。至于讲回香港电台的暗春呢 即系明报就立心不长嘅嗰位记者啦。 今日早上 佢就话我哋系 Android 啊，上唔到网。但我哋正话啲同事咧，好多个试过啦。我哋之前咧，即系等于领会就电梯一样咧。之前因为太多人上，我哋发现咧系有 bug 嘅。咁所以即刻咧就修理翻，啊纠正翻，今日已经上到噶啦。如果呢个程振鹏想踩我哋，好简单咪直踩咯。但系你唔好误导啲听众，等啲听众以为你冇料到，因为好多听众系用紧 Android 咧，用 Apps 听紧我哋噶嘛。咁佢哋上到，你程振鹏话上唔到咧，人哋就觉得你咧恶意攻击，生安白做。咪讲完啦。 系 啊，咁啊冇够咯，不过仲有嘅，嗱我哋仲有其他九分嘅。陈景辉同阿林辉嗰单嘢咧，大家都好清楚，唔需要进一步解释。因为话我哋好多呢啲六至九分啊。另外一个咧就系阿洪朝峰。嗱，洪朝峰咧就琴晚佢咧节目讲得好清楚啦，佢准备结束佢30年嘅播音生涯。佢准备做国际歌星， 系 啊，宣扬中国音乐。嗱，洪朝峰咧完全系一个好值得尊重嘅人，但系佢有啲朋友咧就撩佢。佢话嗰日听到大班同啲记者讲，我哋呢个 DBC 咧专请埋一啲咧第啲台咧永不欲用嘅听众，例如洪朝峰咁，咁啊走去撩佢啊，佢有啲朋友啊，可以讲俾你听，我都系俾人永不录用噶。我哋讲紧洪朝峰系因为我成日挂住佢，喂，我可以讲郑经翰、林毓华、蔡东豪，叭叭叭，好多个啊，我唔系净系讲洪朝峰一个，所以就唔好挑拨离间。嗱，我亦都好尊重洪朝峰决定，亦都同佢讲咗，我哋嘅大门永远为佢而开，佢随时可以翻嚟。我亦都准备咧，我放完假翻嚟再搵佢倾一次偈，因为我想同佢合作咧，搞啲训练班。 啊，就 DJ 训练， 佢可以唔做主持人，佢都可以做训练班噶嘛。 做 但至于其他，我唔想霸你太多时间啦，我都系要走啦。 冇啊，讲埋， 赶住搭飞机啊。 哦，搭飞机。 至于其他听众对我哋节目有呢啲要求、嗰啲要求咧。我哋系听到嘅，我哋系好尊重嘅，但系你都俾翻个自主权我。 系， 我认为，因为我始终咧一个只可以一个人话事嘅啫。我哋唔系点唱噶嘛。OK， 嗱，我会将最好嘅节目安排俾听众。我要关注到嘅系大部分听众嘅口味，而唔系一小撮人。所以希望大家原谅。 系 咁啊！俾翻节目时间你哋啊，可以走得啦。 Okay， 好啦，咁啊，多谢晒咧，就系我哋嘅老板咧，郑京翰先生啊，咁啊，数码广播嘅台长郑京翰先生，多谢晒。